起的脸孔，下班就磨得慢热些多徘徊惶恐，走过了太多的选择，当自己变成蝙蝠了以后，我又落陷的在记忆中轻轻闪过，不知所踪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

觉他老了，新的皱纹和白头发。某一天你回家，他看不清你的模样，你很害怕，却不习惯表达爱他，躲躲不得向天怀他。就从这一刻起，时间宣布你长大，为何远在咫尺？是这样，现在岂要换你牵着他回家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